什么，在一起不过短短一年多，所有的誓言随风过，青春也为你蹉跎。太多的失落留在我心头，让你走是对是错，傻跟没关系，没啥了不起，没有你我可以重新做起，何必为你忍笑声，为情受折磨，恨是恨我没有把你看透。 你要走我还能说什么，在一起不过短短一年多，所有的事 傻了不起，没有你我可以重新做起，何必为你忍笑声，为情受折磨，恨是